世界有无数信仰，背负着掩盖的真相，重重迷障，闭着眼逆着光，回忆开始从沼泽流淌，从现实弥漫某个远方，从你所在的方向到我将踏足的战场，遥遥相隔一个天堂，无名暗香，不舍刺伤臂章，你会被迫隐藏，灰烬征服开始亡，成长或负隅顽抗，有轮廓明如灯，只向生命传承，不惧孤独空旷，心跳成尘试图召唤着哀伤，沉默拨开我所有迷茫，缝合着单个在黑夜迎合着烈焰羔羊，有人敲在我的心上，似你回声动唱，心跳沉沉试图召唤着哀伤，而你用双手拨开我